斯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9点，由叶文耀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喺电台节目表示，近日整体公立医院急症室嘅就诊人数已经回落至每日5000至6000人次左右，较上次寒潮之后嘅6000至7000为少。不过内科病房嘅使用率长期超过100%，显示公立医院嘅服务压力依然庞大。他说医管局已经作出多项应变措施，包括加开病床、加强医护人手的特别津贴，以及将病情较为稳定的病人由急症医院转至康复医院，加快病床的流转。高永文说，病床不足和人手不足属于长远问题，需要时间解决，又说实行自愿医保有困难。 自愿医保呢，的确我哋去推动自愿医保係有困难，亦都有啲曲折嘅。啱成立咗呢个竞争法，竞争法呢亦都对我哋喺呢方面咁样做呢係 有意见。 有意见。咁所以呢变咗我哋又係要就算冇高风险池嘅第一个阶段呢，都係要用返法例。现在嚟讲呢，如果你问我最新嘅情况呢，我哋就好希望呢係改选之后嘅新一届立法会一返嚟之后呢，尽快将一个自愿医保嘅法例呢係提上去立法会。咁希望呢可以就住我哋提出嘅12项最低要求里面，起码大部分呢可以冇咁大争议性嘅法例落实咗先咁样。 红磡发生交通意外，朝早7点几，一架的士在康庄道和七咸道南交界往公主道方向失控翻转，四轮朝天，司机同一个男乘客受伤，自行爬出车外，乘客面部受伤，需要送院治理。埃及西奈半岛一个警方检查站星期六遭到迫击炮袭击，13个警察殉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袭击的遇袭的是位于北西奈首府埃尔亚里什附近一个检查站。伊斯兰国说他们先在检查站发动自杀式袭击、引炮、汽车炸弹，再派出武装分子攻击。伊斯兰国埃及分支多次在埃及发动袭击，累积杀死了几百个军警，而这一次是几个月来在西奈半岛最严重的一宗袭击。在布鲁塞尔落网的法国巴黎连环恐袭案主犯萨拉克正式被控以恐怖谋杀罪以及参与恐怖组织。法国司法部长说，比利时会在3个月内将萨拉克移交法国，但他的代表律师说会争取拒绝引渡回法国，又指比利时应该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调查。萨拉克接受盘问时候说，他原本预定会在巴黎国家体育馆外引爆身上炸弹，但最终临阵退缩改变主意，他没有解释原因。而法国检察官说，萨拉克在事件中扮演核心角色，负责策划和后勤。26岁的萨拉克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警方搏火时候腿部中枪被捕，他在医院接受治疗一晚之后送到西部城市布鲁日一座高度设防的监狱羁留。最后看天气预测，潮湿有雾和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晨啊，师傅，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我好兴奋啊，两位 系咩咁兴奋 咧？因为咧，我觉得我琴日好威啊，香港有好多张报纸都见到我个样啊， 系啊， 好大版啊， 我哋三个嘅 人，唔记得，因为继呢个改运王之后咧，其实我行街咧就个个都即系对我咧系非常之友善，同埋咧成日同我影相， 系啊， 咁我最近咧就系啊，成日咧就净系影相咧， 系啊， 就好唔得闲，所以而家我行街咧都唔敢头耷耷啊，一定要行清楚啲，因为等大家可以同我影相啊嘛。 系啊， 咁阿美儿你又唔知最近我又就多个花名叫剩女咩？ 圣女 救主啊！ 救主啊！ 系救主， 救主啊！ 因为上个礼拜咧就有成6-8个圣女就嚟围绕住我， 好虚 幸。6-8个啊！ 6-8个。咁我咧， 但我想话呢个冰山角嚟嘅啫。 我咧就逐个想同佢哋咧就解救晒佢哋，一定讲明佢几时加，几时唔加。 哇，我好开心佢哋， 但系依然系好多排唔到队，所以有一样嘢要公布，我哋喺呢个节目要公布啦。咁咧就系、是、诶。跟住系点啊？ 嗯，跟住我哋咧，好快嘅啫，喺嚟紧嘅正间咋，师傅做完节目之后咧，晏少少咧就会落到去我哋新光嘅新光大笪地。咁师傅咧就会免费帮投稿100名 系咪啊？ 剩女或者宅男咧系睇相嘅。 喺、哎、另外阿林嘅，你唔知最新消息咧，就原先啱啱就倾咗、哦，就因为嗰日咧有部分嘅剩女咧系未接受我嘅点评啊， 都唔系部分噶啦， 有少少投诉，所以咧为此咧我可能会加多一场，系俾佢。They再到时再嚟噶， 好 咁、啊、呢个你大家即系 密切留意啦， 密切留意我哋稍后 会喺 Facebook 度咧会公布多啲嘅详情噶啦， 系啦， 咁系好啦，师傅，佢哋嗰日有啲人喊啊，见到 点解喊啊？ 失望啊，见唔到师傅， 唔紧要， 见到但系冇品 评，系 唔紧要，缘分嘅嘢咧好奇怪噶， 系 而家师傅咧摆咗4个机会喺度， 嗯， 你点都要嚟噶啦，嚟到嘅时候再同阿钟师傅讲啦， 系 你啊之前咧就救咗啲宅男宅女啊， 系 我睇到琴日嘅报纸咧，我啊真系为。只一阵啊，我眼都真系发晒光。 系点解咧？ 你写住、香港翻生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震撼 最后呢、這個、两个字 系啦。咁意思就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喺即系呢一个环节啦，我哋呢个环节叫做咩啊？ 我哋呢个环节叫做本周大头条啊。 本周大头条咧，咁阿美爷未做过噶，咁而家我哋第二辑咧就做呢一个本周大头条咧。当然咧，就好多人咧系喺度询问紧噶，就因为今年咧就大家咧就即系有一种感觉啊，叫何去何从？ 系、睇唔通、睇唔透啊，师傅。 点解好冤咁？点解何去何从咧？事实好多人问我：喂，我使唔使移民啊？咁啊，甚至问我会唔会移民啊？佢、话：如果你移民，你去移 边度？跟住走 系 咪？ 系啊，你话俾我听，我跟住你走埋啊！咁我话香港未至到咁系咪我仲喺度搞新光，仲有6年喎、大佬。 系啊， 起走啊？唔系我佢话我知道你轻遥控啊嘛，系咪？哎呀，哇！ 佢仲谂大都。 系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有个风吹嚟，咁就一定要我咧就。book 一 book 香港嘅运程，香港嘅运势，咁咧就呢样嘢咧，就两位拍档咧，其实你哋本身有冇听到呢啲咁嘅震撼嚟紧？听到有几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话加州同埋美国大地震，你有冇听过？ 我听过， 话9级添啦吓，呢个系一个八卦消息喺度已经朗紧， 希望唔系真啦。 所以你话喺移民移咗个地方嗰度，佢大地震咁落咗个海，咁啊大镬啦， 你明先？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即系香港咧一到咧今年。就即系7月1号啦，又系6月份，旧历嘅6月啦。香港又一次好大嘅问题。咁嗱，呢啲我哋唔可以太讲得劲，因为变咗妖言惑众嘅。但系我哋一定要将佢分析出嚟咧，就话从八字里边去睇香港到底嚟紧今年嘅大运点。咁呢啲就系我哋术数师应该有嘅责任。咁所以喺今日咧，都俾两位咧主持审下，审一审到底咧香港翻身嘅最后通牒啊嘅意思系乜嘢，同埋到底香港今年嘅运势吓咁啊，大概系点咧？咁因为呢啲一讲嘅时候，一定系一句咩非科学啊咩大家参考咁啊，咁咧就通常嚟讲咧，咁啊最好系接受人嘅盘问，咁啊两位都系牙尖嘴利噶啦，嗱问我啦。 系咪即管问啊？可以 杀过嚟啦！ 好，我首先想问啊，因为我自己都好烦恼紧呢个问题嘅，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系已经计划紧，会想去移民啊。 嗯、啊，真噶， 系啊。 嗱，如果你移民嘅时间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咧，就是、今年咧、嗯，香港嘅外围咧系的确系有震动。 系、 嗯。咁咧，我又唔敢话话设置话加拿大啊，或者系三藩市呢样嘢啦。但系九级地震咧必然噶啦，咁所以个区域上咧、哎、都仲有个天机。咁、通常嚟讲咧，就我哋都唔系好敢搏噶。咁、所以呢样嘢大家有个心理准备。第二样嘢咧，就是、香港试过几次咧，都系有事而系冇事嘅。 系。 喺历史上 嚟计啊。 咁、就原因呢，就是因为香港个港字呢，就係、是、嗰个维多利亚海峡呢，成、个维多利亚海峡呢係香港个腹地所依嚟嘅。咁、呢就嗱，两位其实呢，我哋就唔係话乱噏，亦唔係凭感觉经验呢，我哋係跟八字嚟讲。 好。 咩叫八字呢？ 香港嘅八字。 香港嘅八字。 香港八字。 因为香港呢，佢本身係生于7月1号㗎嘛。 冇错。 咁、我係1997年嘅7月1号呢，同佢起咗个八字。咁、一起个八字嘅时候呢，就发现到呢，原来今年呢是应该香港呢是属于一个对决年的最后一年。 好为对决年啊。 对决年是上下交战。 哦。 即是上边是上边同下边的争拗呢、今年是一个叫抉择年，即是好像两个武士去作最后的决战的呢、这个。咁、呢个决战呢、其实呢就是在今年同明年，即是明年就是那个决战的余波，今年呢就是那个决战的头来的。 哎呀。 所谓决战的意思呢，就是无论吉凶到或者一些事都没有的，但是那件事应该大家都已经即是揭晒个底的啦，即是不会再有嘢玩。咁、去到最尾就係你鍾意嘅就點鍾意，即係其实我所讲囉，我自行我道囉，即係自求多福囉，咁你一定係自己搞掂㗎啦。咁咁呢就有一样嘢，嗱美儀你啱啱想跟我學八字啦，咁你就要知道一样嘢啦。咁原来今年嘅全年嘅12个月里面嘅天干地支呢， 天干地支 原来呢係同2010年到到2022年，即係话我哋前系过去嗰六年，加埋未来嗰六年嘅成个十二年里面咧，嗰个天干地支咧，原来缩细咗，变咗喺今年里面嘅十二月里面咧，系全部重复一次。咁即系话咧，2014年咧，香港发生嘅占中事件，咁你知成个金钟瘫痪都系算一个 cancer 啦。咁原来2014年嘅密码咧就系甲午年，今年嘅月咧就系甲午月嚟嘅。甲五月嚟嘅，咁所以甲五月嘅意思咧就系农历嘅五月，即系话六月八号到七月八号呢个月，同埋上次占中嘅时间咧系喺嗰个嘅酉月嘅，酉月咧就即系话喺个九月份，咁亦即系话今年嘅嗰个月嗰、那个月里边嘅大概四分三日左右啦。咁係嗰段时间就係从2014年嘅9月份嗰件事件呢係全部重叠晒。 哇。 咁所以换嘅说嚟讲呢、即係今年呢我哋都几驚下呢、就嗰个6月8号到7月8号。咁差唔多，如果你讲嗰个月嘅大概四分三个月呢，差唔多就係7月1号打落嗰个几日啦。咁所以呢其实係有一种好似一种轮回或者一种 历史重 演嘅。咁所以今年我相信嗰个对决呢，大家都会觉得个7月1号是险中之险的啦。咁、当然呢样嘢系人都识讲啦，你知道7月1号嗰日实有事啦，因为嗰日实有啲对抗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以嗰、那个月份呢咁啱又系甲午月。咁2014系甲午年。 冇错。 咁逢亲甲午呢，即系逢生五字咧， 系 香港衰嘅，因为香港系生于五月啊嘛，佢热辣辣啊嘛， 系、 再热辣辣，再热辣辣， 火上加火， 加火 系嘛，即系根据我命嘅学嘅就加六个月好啊嘛，咁五嘅对家就系子啊嘛，所以每一年一逢到十二月就冇事嘅香港，你留意一下，一到十一月、十二月就冇事噶啦，永远每一年咧， 即系六七月出事嘅啫， 最多事，咁而且个火一烧咧，香港有两个地方系火，一个系旺角， 系。 一个系中环， 唉，真系 咁上次咧就喺金钟咧就救翻少少，因为金钟系金。如果上次喺中环就大只，咁 佢本来都系上中环， 但系收尾都喺旺角咧都走唔甩啦。咁、所以咧，我哋作为香港人，我哋都好关心啦。当然我哋不谈政治又唔、我哋又唔谈得，想谈都唔识谈啊， 唔识 啊，我哋唔识嘅，我哋抵上脑啫。咁但系基本上咧，当见到有嗰个咩水爆车嚟、我哋知道香港咧一有水爆车一肥一肥咧，咁大家咧嗰种情绪啊运气咧系应该冇。 2014咁 激动 咁差噶啦， 即系我唔识嘅计，俾水淋淋啲火都好。 而家有咗个水炮车嚟啊，即系最新消息啊。所以咧个水炮车嚟，大家要及住几时抵港啊？如果或者已经抵咗港或者未抵港咧，呢架车如果一动用嘅说话咧，就应该系冇上次咁大件事，因为上次系用火，开枪都系火，火上加火咧就只会令件事更 worse。但系如果快啲开水炮车咧，其实可以快啲咧令到情绪系安定啦，同埋大家可以喺会议桌上边解决咗好多问题嘅。咁一阵间翻嚟再补充少少我哋今日呢一个特别嘅题目。 好啊，冇错。 香港翻身最后通牒，一阵间翻嚟讲多啲嘢俾你听。 吓，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功咯，咁 man 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午3:30-4:00，诚意邀请发在生呈现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刺客，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4月1日至3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无论用乜嘢方法，你都会发现非常听非常好听。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非常。 喂，有冇外置充电器啊？ 冇喎、 啊，唉，好心理啦，冇电就唔开人听歌啦嘛。 人生点可以冇音乐噶？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 ，DBC 数码耳台 Me Too 师培嘅私家音乐，等我用音乐帮你插插电啦、啊。 他会有多幸运？ 我做咗建筑20年，仲唔系师傅？ 2017年4月起，武技工注册，唔可以喺地盘独立做翻做开嘅工种噶。有10年工种经验嘅资深工人，喺今年9月30日前注册，唔使考工艺测试噶。 建造业议会同工会都可以办理注册噶嘛？ 资深工人注册安排就快截止，快啲注册啦！查询电话2873-1911。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头先讲到咧，就呢个水炮车啦。嗱，我哋呢个师奶仔咧，我就唔理噶啦。有样嘢咧，我真系好想问师傅。我相信咧，我系代表全港嘅市民问嘅呢个问题吓。嗱，你都头先讲啦，话呢啊咁多年咧，我哋嗰个嘅密码喺度啦嘛。咁有冇啲密码系讲我哋几时可以买楼啊？ 嗱，有一样嘢咧， 紧噶啦嘛，由家 日咪跌到最底 而家。嗱，美仪，如果你学八字咧，要知道香港咧原来属甲木。甲木，甲木咧就生咗喺个五月，所以咧甲五年咪大咪撞到正。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个咧撞到咧就系个名词啊，叫做卜任卜任替女任任，所以2014年咧就替女任任啦。咁啊，今年个甲五月都替女小任任咧，就系喺嗰个6月8日到7月8日，咁啊以7月1日到7月8日最危险。好啦。咁甲木咧就甲己合土呢个缺嚟嘅，你要学啦。己咧就代表泥土，泥土系代表地产，又系代表饮食。所以香港咧系以地产同埋饮食而名闻全球。 系啊，啱啊，美食天堂啊嘛， 天堂都好紧要噶。其实香港啲嘢好食都好紧要噶。好啦，咁我哋唔好讲美食先，先讲个地产啦。 地产啦， 甲己就合土，即系话咧一到有土嘅年份咧。咁就可以买楼啊、楼宇啊各方面咧，都嘅问题可以解决啦。咁几时行个土运咧？ 系咯， 呢个就系喺2018年。 2018年， 所以2018年戊戌年咧，呢个咧就系叫做咧系。 火嘅坟墓，亦即系所有嘅枪摆低，所有嘅炸弹摆低，所有嘅火爆嘅气摆低，全部都入晒坟墓啊，就冇人采啊。咁然后咧就行翻个土嘅地咧，就夹几盒土嘛，合到啊嘛，所以喺2018年咧。嘅呢一个最多土嘅时间，亦即系喺嗰个大概十月零十一月咧，咁香港嗰个成个经济、成个环境 就好啲啦， 就唔系好啲啊，直成 我哋 突然间转好啊，非常 good 啊，去到2019年嘅时间咧，直成行至个几添，夹几添，夹几，跟住下边嗰个咧，嗰个亥字咧系水嚟嘅，水木嘅长生，系令到好多水木啊生翻香港， 咁即 系 好啲，你要好咯， 所以2019年啊好到不得了。咁所以咧，2020年行庚子全部入咗水地，香港又舒服晒。跟住咧就嗰啲系全部啲股票嚟嘅，所以2019年咧个股票又狂升啦。咁所以可以睇得到咧，呢两年咧大家都要系咁要守一守。 个 原因就系除咗因为咧我哋系火多之外咧，系因为逢亲咧，马骝年同埋鸡年咧，系对于某一啲地方唔系咁好嘅，特别系如果譬如话大陆唔系咁好，因为大陆10月1号出世咧系酉月嚟嘅，鸡月嚟嘅，咁所以其实佢哋一遇鸡年咧唔系咁好，明年系鸡年， 冇错。 咁所以马骝年同鸡年咧对内地都唔系咁好，呢两年麻麻地，咁亦系对香港而家有几个嘅好大嘅机构咧，而家正在新闻发生紧嘅，佢哋全部我 check 过啦，全部都系生于嗰啲鸡月嘅，所以全部佢哋都系生于喺嗰啲八月到十月出世嗰啲机构。咁我就唔好讲边个机构啦。最近都好多麻烦事，同埋喺度等紧一啲重要嘅事情咧，都全部系因为系出世嗰个月。咁另外呢两个月咧，因为好多水同埋金咧，连带咧喺十一月出世嗰啲嘅机构咧都好混乱好多事，咁所以其实可以谂到呢两年咧，系的确都仲系唔掂， 真 系 有啲乱啊！ 有一样嘢，美贤，其实你冇留意啊，系入咗今年之后，你发唔发现喺影院好多人过世？ 系啊， 系啊， 你觉你我以为你会问我呢个问题添。因为呢样嘢 最 直接， 唔系 几 开心啊，系因为，同埋好多人自杀咯，我就系见到 自杀系一个问题。另外影圈咧，而家陆续仲而家我哋知道咧，仲有两位系已经喺度 流离啊， 好大镬。 点解会同影圈 同影圈有关系咧？ 因为影圈本身系一个火地嚟嘅，系属火嘅。咁今年个丙申咧。就系、是、个丙火咧，就同个辛金合咗水，下边嗰个又全部水，所以造成咧，第一所有嘅人嘅心脏都容易出问题。咁、 哦、 咧就影圈又属火，咁、咧就周星驰咧，佢都要做美人鱼，都要喺北方向大陆度发展咧，喺大陆就搵大钱，所以大陆系属水啊嘛，所以个个都扑晒水，今年啲水突然间多到飞起。咁所以造成咗咧，就有呢个情况咧，就系影圈系火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会出事呢、這个呢、今年。咁你又心脏又唔好啦，咁嗰个身字咧又同条蛇合咗水啊，等等咧，亦系好多人嘅旅游咧系好容易出问题啦。咁包括第一临时冇得去啦、或者去咗旅游嘅过程之中咧唔开心啊，出事啊咁样。咁今年香港嘅旅游咧，其实咧个最蓬勃嘅，蓬勃到点？蓬勃到点咧？系好多团咧，直情系去唔到嘅，特别系日本咧今年咧系爆到七彩啊！我都有个团要临时取消嘅原因系完全系冇机位同埋 book 唔到，同埋咧话到明到时咧全部都系六折收货，即系所有嘅嘢都系差啲噶啦，嗱食啊差啲噶啦，住啊差啲噶啦， 平时100蚊嘅嘢俾60蚊嘅啫， 塞车你又预噶啦，总之去到你求其你自己执生咧，即系 爆晒啦。 咁所以咧我都临时我有一个京都团咧都临时要取消，我都要搞到八月啊嗰啲先去啊。咁所以呢段时间特别咧系喺嚟紧个复活节更加 旅游 系 好兴旺嘅， 旅游系特别有问题，所以阿美仪啦同埋阿林记我知咧，你复活节可能你哋会去松一松啊。 系 咁啊，你哋其实旅游啊，你哋最惊嗱，今年咧出门旅游 最唔可以去边度啊？ 你哋最想知啲乜嘢啦？ 我最惊咧就系唔知点，即系譬如话系会有啲空难啊之类咧， 即 系好惊 嘅。系啊，唔好去。 你发唔发现以前我哋香港人咧旅游冇谂过呢啲嘢？ 系 啊， 但 系 而家近呢几年咧，个个都震 惊。你冇办法啦，有时去到又话咩地震啦，跟住有个星气球又话跌落嚟啦，跟住又车祸 啦，跟住飞机啦， 系啊， 跟住一间又话有个车手走咗上去，揸把枪上咗去个车度啦， 唔惊啊，系咪？ 咁所以其实今年呢个复活假期咧都。因为点解啲复活节假期咧？啱啱咧就驾驭咗喺一个咩位咧？就嗰个叫神月。那个神月咧 就撞今年嗰个猴子咧，就开咗个水库。 嗯， 开咗个水库咧，就突然间咧就死火。好、 哦、 多时一死火嘅时候咧，有几样嘢会产生嘅。第一样嘢咧，我哋嘅手机咧喺今年嘅大概四五月嘅时候咧，好多嘅手机都听唔到噶。点解咧？系因为水多就个手机唔掂。 嗯。 第二样嘢咧，就有啲人咧就话啦：，喂，我去酒店攞个卡入房咧，好、 啊、 多时话嘟嘟嘟 嘟唔到，我成日 嘟 唔到 咧。其实因为唔够火嘅啫、 哦。 其实如果你将嗰个嘟嗰个卡咧喺个手机上面过一过，或者你如果打火机咧个打火机过一过，咁然后或者你食支烟，然后你先至嘟咧，嘟嘟嘟到。 即补充翻啲 酒店嘅卡嘟唔到咧，系因为嗰个揸卡嗰人唔够火嘅啫。够火就嘟到嘅，所以有啲人一揸就嘟到嘅。 成日都要行翻落下边再搞过，我成日都系噶。 啊，就首先嗱，而家我哋第一样破解咗啦，破解咗就系如果酒店嘟唔到咧，就系完全同个酒店无关，系因为你本人你嘅八字里边咧系完全冇火，冇火嘅人咧就系个门度嘟唔到嘅。 我都系啊。 你又系成日嘟唔到噶， 成日嘟唔到，成日走翻落去掹到你死。 嗰次去新加坡，我记得啦，即系有个团友同你哋又唔够火咧，哇！嗰间酒店好大镬噶，由嗰间房行翻落去 lobby 咧，行成二十分钟。 我又仲要喺个尾房，行翻个 lift 口 lift 口再 lift 落去，好似行翻上个啊！真系 最好笑就系佢换咗张卡之后咧，又再上房都系 得噶嘛， 卒之又再落去又 佢要揾 个 服务生嚟 咧，我话你下次都揾我，而家我识啦，一唔得我就你揾人上嚟同我一齐上去开。 父母生一年生于夏天 他經常說我的體溫不足，所以可能他 sense 不到我、 哦、他說體溫不足、 啊、 我們就有個火好了。旅行通常來說第一，如果你嘟不到、嗯、不用怕先， 不是早夜是吧， 不用怕不夠火。 我聽我們的節目吳千峰先生的講鬼故事就話係自己，即係話男人係得女人唔得，其實係講火啫。因為我知道阿千峰兄佢又唔夠火嘅，所以佢啲 佢都同我一樣噶啦。 好啦，咁咧就旅行其實有三大忌， 係 係邊三大忌咧？ 三大忌咧，第一大忌就係空日出門，空日翻嚟。嗱、 嗯， 如果你係空日出門被逼咧，咁你係吉日翻嚟咧都好啲嘅， 減一半啦。 但係如果你係空日出門。空日翻嚟，咁、 哎、 我哋试过咧，通常都系整个过程里边咧，就叽叽吉吉就麻麻烦烦， 可能会断咗个 之间或者唔见嘢点 样，好多嘢都发生噶啦。咁、嗯、通常嚟讲都系架车咧系会系唔掂啊，要换车啊，跟住架车去到一半又要停低啊，咁跟住要搬行李啊，或者到机场门口个车 又 换咗啊，咁又会自己搞嘢咁啦。咁咧第一大忌咧，应该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千祈唔好用空日，但系今次咧。就好多人用空日嘅，我讲俾你听。 初一啦嘛， 唔系，系因为冇位啊，冇得选择啊。总之你有得去你就去啦， 系啦。 你仲睇空日咩？系咪啊？咁你有得去啦，跟住你揸住个空日，跟住翻嚟，喂，我哋空日，不如全部唔去咯。去，我哋几难先至搵到个位啊！空日唔去咩？你明唔明啊？你个位啊，随时俾人抢啊！咁被逼啊，空日去啦，死啦，头皮都痕埋啦。用个大空日去出门，你明唔明啊？嗰样嘢系第一大忌啊！咁啊，仲有第二、第三个大忌。哇，今日似乎又要翻嚟再讲埋出门咧，购物三大忌。 好啊，好啊， 讲埋嗰个入房遇鬼法啦。哎呀， 一定要讲啊！转头翻。翻嚟见啦吓！ 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里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暨南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四点至五点，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建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瞄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好直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王嘉欣， 我系黄又南， 我将等待， 我系吴千语， 送给生命的最爱。